1-800-1-2-3-4-5-6-7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。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管营桥到望京西车流量较大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保持车距，注意行车安全。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作为五大名窑之一的官钧窑啊，有一类花盆屡屡在海内外各大拍卖以天价成交。那为什么一只花盆成了价值连城的宝物呢？这京城瓷器高手小杜当年又是怎样瞒天过海的呢？机关用尽才得手这么一件宋代钧窑花盆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那么这位小杜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？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。 上了长途车，孙仲谋从小杜的包里头取出罐子来看了个新鲜，他说你抱紧点，这可是件难得的好东西。孙仲谋说怎么难得法呢？他说那几件加一块也抵不过这一件，这个白罐子高不过尺，广口大腹收圈足，口上是翻唇眼儿，东西做的挺规矩，就是奶白色显得太新了，一点土吃的痕迹都没有，像头闪刚出窑的东西。不过罐子上刻花的图案不错，缠枝莲花刻的是精致细腻，好似风摆荷叶，花摇影动。小杜就问孙仲谋看明白了吗？孙仲谋说好像是个定窑的罐。他说对了，你好好开开眼吧，这是一件宋代定窑器。人们一般能见着的定窑器大多是些盘子和碗，要想看见个利件可不大容易，就是现在国际国内的大拍上，定窑利件也是一器难求啊。孙仲谋说不会是仿的吧？小杜说老东西还没人认识，谁有那个眼力仿他去。小杜把东西在店里一撂，整个鼓楼市场都轰动了，开店的都去沾两眼，不少人说头一次看见定窑这么高档的东西，要说搁摊上可不敢认识定窑的，闹不好当民国仿的了。好东西风传得快着呢，没几天的功夫招来个南方老板10万块钱买走了。小杜请孙仲谋吃饭，说了句感慨的话，让孙仲谋至今还记着。他说这才算是捡漏了，您看看人家这漏是什么标准呢？要说这小杜眼力好，让行里人都伸大拇指，那得说在天津沈阳道古玩市场发生的几件事儿。90年代早期开始，凡是古玩圈里开店和玩的，绝大多数人星期三晚上都奔天津开拔。当时长途大巴从北京站广场发车，上去一瞅准有几个行里的伴手脸，有时候赶巧了多半车都是古玩圈里的人。沈阳道古玩市场是在一条陈旧的小街里，东西走向没多长，可里边去了拐弯的小街套小巷，转来转去有一种迷宫一样的感觉。就在这条小街里，那些年流出了多少古玩珍品，别的不说，光瓷器哪一集都能看着不少好玩意儿。有一集在党校招待所旁边小胡同的旮旯里，有个河北老农的摊上扔着几个青灰釉的三足小炉，个头不大，像个杯子，只是釉特别的肥厚，垂流下来差不多把三只足 连在一块儿了。釉面有开片，是那种不大不小的开片，开片的颜色微微发黄，多少有点金丝铁线的味道。不知以前装过什么油，看上去有些脏兮兮的。这老农的摊上没什么正经东西，除了这一件瓷器，还扔着些个老皮影片子，是用驴皮做的古装戏人物，可能是来自冀东皮影戏的故乡唐山那块。孙仲谋拿起小炉看了两眼，感觉比清代仿歌谣的早，可准确的什么时候又说不上来，问了问价200，想捡个便宜，还了口50，人家没给他，也就顺手放下了。快散集的时候，还惦记着这点东西，特意转过去看了一眼。摊主说100块钱卖了，让孙仲谋多少有点沮丧。回京的大巴上竟是行里的，哥几个养成了个习惯，都把集上买的东西拿出来展示一番。要说那可是一乐，您想想，一人买了3-5件东西，十几个人就是好几十件，大多都是摊上挑出来的，件件都有些说道，大家来回传着看，不懂的还能相互探讨，有点像古玩探讨会，弄得别的坐车的都一个劲儿的问。这天一上车，孙仲谋就问小杜，今儿有个开片的小香炉，你看见了吗？小杜说，是不是小胡同旮旯那老农摊上的？孙仲谋说，是啊。其他那哥几个也有说看见那东西的，像是明清景德镇仿歌谣的。小杜从包里拿出个报纸包来，说，这不落我手里了吗？后排坐着琉璃厂开店的地主，也是个玩瓷器的行家，他探手抓过来看了一眼，就说，明代景德镇仿歌谣的东西没什么新鲜的。后排的人传着看了一遍，大多数人都觉得地主说的差不离，也有瞅着年份还早些的。地主不服气的哼着鼻子说，什么眼神啊，还好意思在这玩瓷器呢，回家抱孩子去吧。古玩行里讲究眼力，要说谁眼力好，那是莫大的荣誉。大多数行里的互相不服气，看东西说年头，暗中较劲儿。小杜慢条斯理的说，嘿嘿，要是明仿的呀，我就不上手了，细瞅瞅吧，看看是不是宋代歌谣。哥几个赶紧又细瞅了一遍，有人说有些像宋代的，你看这釉肥厚的像堆油，这釉质啊有玛瑙的感觉。地主呢又接过来看了两眼，较劲儿的说，什么宋代的，我瞅着还是宋代他孙子明代的，甭跟我争，要是宋代歌谣我吃了他。早期古玩圈里摆摊开店的有句口头语，这东西对不对抬杠，动不动就给你来上一句，这东西不对我吃了它，弄得人呢哭笑不得的。小杜把香炉接过来说，嘿，宋代的歌谣汝窑都有紫口铁足一说，这件东西叫釉封了底儿了，不大容易瞅进摊儿，可要是从气足窑封能看见一点胎是深色的，还有这口沿明显能看出淡淡的紫色，可能是上边嘎巴溜秋的没人留神。还有这器型，典型的宋代香炉造型不说，个头小最能说明问题，要是大了倒说不定是明代仿的了。这话要是放在眼下说，一般有点瓷器常识的人都能知道，因为现在大彩片的资料让您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可80年代末的时候，人们即使在书上偶然读了两句，由于没有见过真东西，往往是不知其所以然。当时有这么一个笑话，一哥们给人家讲玉，说清代官帽上有玉灵管，是插顶戴花翎用的。讲完以后，他在这家摊上捡起个灵管说，咦，这烟嘴怎么还带把啊？摊主说，这就是灵管。那哥们啊就是孙仲谋，因为光看见书上这么写的了，没见过真东西。小杜把这件瓷器从里到外一说，哥几个再看的时候果然不一样了，顿时就有了宋代歌谣的感觉。地主过手的时候 哥几个又起哄了，干吃咽不下去，给你买瓶酒去吧。地主抽了自己一个小嘴巴说，得，我服你了，杜，晚上我请客，打今儿个起以后我就是你徒弟了，您管吃管住，还得管给徒弟找个媳妇儿。这话虽然是开玩笑说的，可放在古玩商嘴里也是够不容易的。后来这家宋代歌谣香炉让一个瓷器收藏家买走了，至今一些瓷器书里还时不时拿它说是宋代的歌谣。 来了您呐， 哎，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。 那可不，您看上哪件了，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。哎，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。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。 那是，古玩商家也是藏家，古玩商家也有故事， 商家传奇。 要说常常捡漏也不全是好事，这捡漏捡多了，看见什么好东西都想仨瓜俩枣的划拉到手里头，要是花了大钱心里不舒服，所以多好的东西出价都贴着地皮，难免也有丢了大漏的时候。有一次在山东德州古玩市场赶集，摊上有一尊一尺多高的龙泉窑佛像，那是种梯釉塑出山石佛龛的品种，摆摊的可能没见过这种器物，整不明白年份，开价才1000多，小杜从300还起，惦记着500拿下，去了3-4次人家不降价，最后想认头的时候，一个济南开店的抢先一步抱怀里了，把小杜弄得难受了好长时间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捡漏也不是谁的专利，多好的高手也不是常胜将军，小杜也有让人家捡漏的时候。有一年小杜买了个白釉的梅瓶，一尺多高，白釉微微泛青，有一种乳浊感，瓶上呢有牡丹花的纹饰，牡丹之间有缠枝莲纹勾连，摆在柜子里给人一种柔润素美之感。小杜把这件东西断为明代的，再加上口上有点小毛病，也就没开什么大价钱。有一天来了个女的，年龄也不大，进店溜达一圈，指着这个梅瓶说，这要是插上一只红玫瑰那才叫漂亮呢。小杜搭了句话，那您还不烧到家里去？这女的说，不贵吧，要几百块钱啊。要说这话说的是行里行外跨着一只脚，不懂行的给不上几百块钱的价，懂行的几百着实少了点。小杜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说600买的，900您拿走吧。那女的说，我图个好看就给800吧。小杜想想这女的喜欢古玩也不容易，800就800吧。这女的交了钱，从柜子里往外取梅瓶的时候，一过手就翻底扫了一眼，这个翻底的动作简练而优雅，就是行里的高手都未必能那么娴熟。小杜心里说，坏了，这是碰见真正的高手了。他赶紧说，大姐，您是行里的吧？女的不以为然地说，我是什么行里的，只是个瞎买着玩的罢了。小杜想想也是，行里玩瓷器的他没有不认识的，要说瓷器玩得好的也没有几个女的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这女的一个翻底儿的动作让她还是有些疑惑，这有点像练武术的一个招式就让人知道你身手不凡，当然这只能是行家里手才能看得出来。小杜有些不甘心说，大姐，您能跟我说说这梅瓶吗？这女的大概也是看出来小杜挺诚心的，又加上确实没管他要高价，便收起了外行的一惊一乍，问小杜把梅瓶断为什么年份的。那女的把梅瓶递给他说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梅瓶上烙着年款呢。小杜上下翻了几个个，也没瞅出来哪有年款。那女的指着梅瓶上边的纹饰说，在上边呢。小杜又仔细看了几眼，影影绰绰的看出纹饰间好像有些字迹， 这女的指着有字儿的地方说，上边刻着字儿，是舒府二字。知道舒府是哪儿吗？舒府是元代的瓷器管理部门，也就是元代官窑的意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舒府器。一般舒府器大多是盘子、洗子、碗，立件极为少见，而这件梅瓶可以说是填补了舒府器的空白。小杜听了个呆若木鸡，这会儿方知天外有天，亦无止境。要说小杜的眼力确实不错，可他的眼力主要是靠经验得来的，有些像酒量灌打的出身，看一般的东西没问题，可再上一个层次就有些勉为其难了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打个比方吧，这画匠和画家的区别就在这儿。画匠画得再好也是照谱描样，没有自己的东西，而画家则不同了，画家挥洒自如，尽显的是自己的风格。当然这只能说是过去，现在是个画画的都大言不惭的给自己扣上个画家的帽子。其实这中间的差别那可就大了去了。小杜想问问人家是何方神圣，可看看这位有些矜持的样子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您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古玩瓷器泰斗耿老的学生，真正一流的大内高手，据说名叫什么沙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看来多好的高手也得夹着尾巴做人。 说到这儿，节目一开始我说的宋代钧窑花盆它还没出现呢，它这是什么机缘呢，让小杜遇见了这么一件宝贝呢？他又怎么着一波三折才最终到手呢？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从北宫乐出镜花，北风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。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一，天时神奇地球味与迷人母体香，从浩瀚的太空俯瞰地球，这颗硕大而又多彩的星球总会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。地球的东半球有一片隆起的黄色区域，这片黄色区域与周边的黑色区域、红色区域及褐色区域连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块色彩斑斓的雄鸡凤版图，这就是中国。中间这片隆起的黄色区域就是黄土高原，因地处中国腹地，形状有颇似人的胃，被地质学家亲切地称为地球胃。地球胃黄土高原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上，上临青藏高原，下接华北平原，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，其向北与内蒙古高原相依，向南与800里秦川毗邻，西接祁连，东抵太行，中华母亲河黄河从地球胃里穿流而过，形成了一个鸡字形的大拐弯。这一特殊的包围型地域关系使地球胃受多种自然因素影响，文化的多元性也极其丰富，这些多元文化在黄河的滋润和孕育下焕发出神奇魅力。近年来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埋藏在黄土高原土层里的黄色秘密，黄土里面含有大量的神秘物质，而这种神秘物质 被雨水冲刷后会有一种芳香的味道，这种味道就是大雨过后泥土的味道，因为这种气味清爽舒适，让人身心愉悦，所以被人们称为大地的清香味道，母体的味道。这些研究的发现最终揭开了人类骨子里的土地迷恋。在地球卫黄土高原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，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，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精粹所在地。几千年来，黄土高原和黄河养育了黄皮肤的华夏儿女和灿烂的中华文明，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心灵的家园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黄土高原会有如此的神奇？当人类的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进步时，人们内心就会希望获得精神上的释放，他们感恩大地带给人们丰厚的物质，他们迷恋味道使人们身心得到愉悦，他们需要一种介质来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地的感恩，于是酒便应运而生。汾酒就诞生在地球卫黄土高原东部卫口的位置，山西杏花村。杏花村背依茫茫吕梁，襟怀滔滔汾水，坐落在肥沃的黄土大地上，茂密的森林给它清新的环境，深厚的黄土给它丰富的粮食，丰沛的水源给它神奇的灵性。夏季南风来熏，紫气东来，紫下山便把带着水汽的空气挡住抬升，使大量的雨水滋润了这块土地。冬季北风呼号，寒流来袭，紫下山又成了挡风的港湾，杏花村就是港湾里的一艘小船。杏花村的先人们集土地之香气，采山水之灵性，创造出了清香汾酒。根植于黄土高原的杏花村汾酒，在华夏文明、黄河文明的滋养下，生生不息，从未间断。它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，依然生机盎然。杏花村用它独特的魔法，让汾酒的清香源远流长，香满人间。 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，吃冰冰宴，探亲子夏令营，开别墅露台 party， 详情咨询010-6071-1188。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，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，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，实木家具，灯具窗帘，名牌电器， 还是999元每平米，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北美进口白线木家具，而且设计费全免。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。 逢周末成功签约，另赠空调一台。 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，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。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，实木家具，灯具窗帘，名牌电器。 还是999元每平米，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，而且设计费全免。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。 逢周末成功签约，另赠空调一台。 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，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。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，实木家具，灯具窗帘，名牌电器。 还是999元每平米，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，而且设计费全免。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。 逢周末成功签约，另赠空调一台。 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第一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，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，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。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啊，我们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《花落谁家》一书，讲述京城瓷器高手小杜的故事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。 捡漏不但要靠眼力，机会来了您还得有搏一把的勇气。小杜就错过这么一次。有一年在天津沈阳道古玩市场逛到快散集的时候，小杜看见有个山东老农的摊上有个麻袋蒙着的东西，他便问是什么。老农见前后没人，掀开让他看了一眼。小杜眼落在这东西上，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是一只明代红五釉里红大碗，直径有50多厘米，摆在那儿像个大面盆。这儿得插一句，明代红五釉里红大碗可是中国古代瓷器里的珍品。前面咱说过，釉里红瓷器自元代产生以后，到洪武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，烧制出来的瓷器红色鲜艳，尤其是运用在牡丹和缠枝莲纹图案上，更显得妩媚娇艳了。洪武瓷器继承了元代的特点，器型比较硕大，这种大碗更是少见。据考证，这种大碗叫冰碗，类似于今天的冰箱，碗里盛上冰，上边放着冷食一类的物品。小杜抱着大碗看了好几遍，摊主一个劲儿地说买不买，不买别瞅了。原来小杜在集上把钱花得差不多了，兜里也就剩3000来块钱了，他琢磨这东西往少了说也得个2-3万，自己钱不凑手就别找没趣了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节骨眼上没问价钱。小杜放下大碗，有些懊恼地往外溜达，快走出市场的时候，碰见了行里一位玩瓷器的哥们儿。这哥们儿眼力不错，早期古玩杂志收藏家刚发行的时候还写文章介绍明代瓷器来着。小杜说碰见一只红五釉里红大碗，东西如何的地道。这哥们儿赶紧问明白摊位，一脑门子就扎过去了，也该着这哥们儿命好。老农见快散急了，开价才2万，这哥们儿一通的杀价，最后您都想象不出来，嘿嘿，5000就出手了。这哥们儿其实比小杜还惨，兜里统共才1000多块钱，可人家敢下手啊，上去就是3板斧，愣是给帮下来了。他先给了1000的定金，回身找的小杜， 把小杜兜里的钱掏了一个干净，又找别人借了1000，大麻袋一装扛了回来。要是小杜知道他5000就买到手了，一脑门子扎海河的心都有了。不过这东西没买也对了。后来这只釉里红大碗被有关部门给知道了，和买主多次协商，现在收藏在天津某博物馆了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古玩圈的水平普遍提高了不少，尤其是在瓷器方面，玩家的眼力一般都说得过去，就连摆摊的老农腰里都掖着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。您要想糊弄人家不但容易不说，闹不好还得留神，别叫人家给您糊弄了。市场上捡漏的机会渐渐少了，打眼的事儿倒多了起来。这也得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，甭管景德镇还是老窑的仿品都开始有模有样了。自打雄县的集散了以后，北京劲松地摊市场卖瓷器的主力绝对是雄县那帮农民兄弟，他们一摆就是十几个摊位，明清瓷器可以说是琳琅满目。像什么嘉靖、万历青花瓷、康熙五彩、乾隆粉彩、官窑的东西不是太多，民窑细路的一摆一大片。就拿一尺左右的雍乾青花盘子来说，甭管是半连的还是断龙的，还有画渔樵耕读和画牛画马的，哪个集上都能看见个十个八个的，千儿八百一个，您挑着捡着买，老东西满地都是，可新东西也给捡漏的准备下了。有段时间赶大早能碰上个明代好年份的东西，釉特别柔白，青花发色像明成化红制的优雅，几千块钱一件，行里人买了不少，可是越买越多。后来行里的就慢慢琢磨明白了，感情是雄县的老农和景德镇的小窑合伙做的仿品，专门打开店的行家的眼，您看看厉不厉害。地摊集市一般冬天和春天爱出东西，因为冬天乡下没有农活了，玩古玩的老农有空下去拉箱，就是四乡八里四处收东西，再加上冬天有新年和春节两大节，老农都爱把东西换成钱，为的是过节花个痛快。那年春节，孙仲谋和小杜逛地摊，孙仲谋溜达得快，小杜落在后边了。在一个边角歇的摊上看见一个花盆，这花盆啊个头不小，高一尺多，直径也有一尺，六角菱花形，除去造型好看以外，关键是釉色漂亮，是钧窑那种玫瑰紫和天青釉相间，给人的感觉呢是如玉似花，色泽艳丽。孙仲谋拿起来看了一下，胎是那种紫不拉几的色，还怪压手的，逛了这么些年市场，要说看个钧瓷没多大问题，一般宋钧盘子、元钧碗都没少上手，好的也买过几件，可这件钧窑花盆做得太规矩了，让孙仲谋有些迷糊。再加上那几年钧窑仿品出了不少，仿的竟是这种官器。孙仲谋问了口价，摊主说300，孙仲谋说给150吧，甭管真的假的，反正买个漂亮玩意儿。老农犹豫了一下没点头，孙仲谋也没当回事就放下了。折回头逛另一排摊位的时候，走了没多的功夫，正好碰见小杜了，孙仲谋就跟他唠叨起这只花盆来。小杜说走过去看看去，溜溜达达走到那摊的时候，看见有个胖高个的中年提了着花盆正交钱呢，大概是200多块钱。小杜抢先一步上去对买主说，搂搂您这花盆行吗？那个中年人挺热情，说看吧看吧，随手就递给小杜了。 您呐， 哎，您这金石瓷器、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！ 那可不，您看上哪件了？ 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。哎，淘换这些货呀，可太不容易喽。 看得出来，其实啊，您是最有故事。 那是，古玩商家也是藏家，古玩商家也有故事。 商家传奇。 小杜翻底瞧了两眼，说您这花盆够漂亮的。这中年人说，那感情，买就买个漂亮。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个外行，这些年逛市场的，一般行里人碰头搭脑的差不多都是半熟脸，偶然扎出来个买主，拿话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玩的。小杜试探着说，加俩钱倒给我吧。买主说，那哪行啊，我都算计好了，这花盆正好栽颗君子兰，红盆绿叶多地道。闹了半天，这位跟古玩一点不沾边，是个玩君子兰的。要说这小杜还真有两下子，立马和人家盘道，说起君子兰什么品种好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。这哥俩聊得还挺热乎，一直聊到市场大门口，临分手的时候，小杜还管人家要了电话地址，说好了有空上他们家看花去。回过头来，孙仲谋隔着小杜说，怎么着，想改行玩君子兰呢？小杜没接这话茬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咱哥俩真是够背的，好不容易碰上件这辈子都难得一见的好瓷器，可眼睁睁让一个外行捡走了。孙仲谋问他，这么说这花盆真是钧窑的精品？小杜说，可不是吗，我刚翻底看了，底下刻着个二字，正宗的官钧瓷器。这儿得唠叨几句，这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，官哥汝定钧，一般说起来人人皆知。钧窑发源于河南禹县一带，也就是现在的禹州市。北宋的时候呢，钧窑烧制出来天青、米黄、玫瑰紫等等的色釉器，使瓷器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。到了宋徽宗的时代，官府在一个叫八卦洞的地方设置了一处钧窑的官窑，专门的给宫里烧制御用的钧窑瓷器。这里烧制的瓷器做工精细，器形优美，釉质细腻，色彩变化万千，器物有汝丁玺、初几尊、花盆等等，都是专供皇宫大内使用的。由于宋徽宗喜欢花卉，所以花盆的用量很大，而且样式颇多，有莲瓣、菱花、海棠、仰钟等等的造型，配上天青、玫瑰紫等颜色釉，富丽典雅，美不胜收。这种花盆有个奇怪的现象，盆底都刻有汉字大写的数字，序号从一到十，大概是根据大小尺寸编排下来的。这种花盆烧制好了，精品选送宫里，差一点的一律就地砸毁掩埋，所以民间根本就没有留存。清代的时候宫里收集了一些，民国的时候偶尔有流失民间的。孙仲谋和小杜错过的这只，可能就是千载难逢的一件官钧。有的人听到这儿就会问了，可能吗？要是真的，怎么这么一大早那些行家里手就没认出来呢？您别说，这问题提的还真好，古玩圈里的玩家和行里的高手眼力不错的是不错，可他们也有够不着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逛地摊经手的多是民间瓷器，即使官窑类精品过过手也是数量有限，所以高精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考验。早期大拍卖行推出的瓷器官窑精品，好多行里人都众口不一，说是假的，其实那还就是真品，主要是这些行里人呢孤陋寡闻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器罢了。不过这也不是说他们不肯钻研，是这些好东西民间流传的实在太少，他们有时候见着也当仿品放过去了。行里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二起了，头些年琉璃厂有家小店里有个康熙官窑豇豆红釉来福尊，